今天我们会继续有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的这个经文的正道，这是主导文的经文。今天我们在要理问答里头也读到，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个主导文，我们怎么样就是来看待我们用主导文来祷告。今天我们求主继续的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导文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这个应该这个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就是来敬拜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引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由曹庆恩传道正道，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这样一个讲道和听道的过程，愿圣灵亲自的开导我们的心，愿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愿主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愿神的福音，愿那个叫我们的生命得自由的福音在这里可以传扬，求主与我们同在。 弟兄姊妹平安。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主题呢，主导文都帮助我们涉及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涉及到我们信仰当中的那个救恩的关系，对吧？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救恩的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学习如何的来敬拜上帝。救恩的关系，敬拜的生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涉及到基督徒如何的来顺服上帝，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顺服。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他总是不断的将他自己的需要带到他的主的面前，这是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赦免。最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信仰当中引领，主要引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盼望。你会发现主导文的这包含的这六个主题哈，可以说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六个主题之一，对吧？当然不仅这六个主题重要，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我觉得这六个主题已经足够的重要。期待我们透过这个主导文哈，在这六个主题方面更深的来认识真理，认识上帝，也认识他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栽培。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话语实在是丰富的，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的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认识你，也有得救的智慧去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你的话语来栽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健壮健康的来成长。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试探的这个主题，求主来引领我们，是面对试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基督徒生命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个主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陷入试探而无法自拔的故事。有一记者去到监狱当中，这个不是中国发生的事，还是这个美国发生的事。有一记者去到监狱当中呢，采访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因为这个人在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这个在超速行驶，他就撞到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意识到自己撞到了人，他也知道说 这是一个车祸，但是呢，他当时并没有停下来去拨打急救的电话，他反而是一踩油门就疾驰而去，就是他肇事逃跑了。最后呢，非常悲痛的是，这个小男孩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在路旁就因为没有被及时的医治而身亡了。换句话说，如果他当时停下车来拨打那个急救电话的话呢，小男孩可能就有机会活下来。可是他因为不敢面对这一个车祸的现场，不敢面对这一个的事实，就跑掉了。后来他就被警方发现，逮捕，也被审判。因为其实这个情节是很严重的一个情节，它不仅仅是车祸立刻死亡的情节，跟这个情节还是不一样的，对吧？车祸立刻死亡的情节是比这个要轻得多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逻辑，对吧？因为这是因着他的肇事逃跑而导致死亡的，所以他被定罪起诉之后呢，就被判终身监禁。他后来就对这个记者说，他一直在反复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并且他讲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比较远的故事来思考这件事情。他讲到了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个故事，他说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有一块非常名贵的手表，父亲非常的珍爱这个手表，都是放在抽屉的最上层的那里面，甚至是非常宝贵的，平时都不佩戴的一块手表。那出于好奇呢，有一天他就把那个手表偷偷的拿了出来，因为他特别的好奇为什么父亲那么爱这块手表。请注意，他当时他不是要偷这块手表，他不是要偷，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只是想玩一玩，他只是想看看这块手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这块手表是被包在手帕里面的，他就打开手帕取出来玩，但是最后却不小心的把这块手表掉在了地板上，是机械表，他就摔坏了。那一刻他非常的惧怕，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太珍爱这块手表了，他不敢面对说父亲知道自己最珍爱的手表被他摔坏了之后会面对怎样的后果，他可能会怕父亲伤心，他可能会怕父亲责骂，他可能会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这个他不敢面对的那个场景出现。于是呢，那一天他就偷偷的把那块手表重新的用手帕包好，重新的放在抽屉的最上面，然后转身离开了，并没有告诉父亲，他什么都没说，离开了。后来他的父亲当然会发现这块手表摔坏了，对吧？他就出去把所有的孩子叫到跟前来说，请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知道这是谁干的。但是你知道，那一天这个小男孩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勇气站起来承认是他干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困境，对吧？这是一个困境。他对那个记者说，从那一天开始，每当他的生命当中遇见困难挑战，需要承担责任，需要去真实的面对，需要勇气面对现实的时候，当他认为需要放下自尊，或者需要承担错误，需要付上代价的情况下，他最好的处理的方式都是隐瞒、说谎，不去面对现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故事。他的记者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渐渐的习惯了用对待手表的那种的方式去对待他今后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个考验的现场，每一个让他去左右他，让他去面对的那个现场该如何的抉择。后来他习惯的都是以隐藏的方式去面对。他说，我无法通过小的时候的那一场小的考验，其实 你知道，虽然那是一块名贵的手表，如果那一次他胜过了，他承认说是他弄坏的，其实你知道那个后果不是多么的严重的，对吧？父亲可能当时就是批评他了，就是责骂他了，也仅此而已。父亲不会杀了他的，他不会为此付出终身监禁的那个代价的，他也不会说从此生命就暗淡了，就一生都葬送的代价，不会的，对不对？但是他当时不敢，所以他说有一天那一场大的考验临到我的时候，当那个小男孩躺在路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同样也失败了，因为我不敢面对他，因为在那一刻我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的习惯性的念头就是逃避，就是不去面对，就是以一种不诚实的方式去面对，这已经成为他本能的反应。当他看见自己闯了祸的那一个的闯祸现场的时候，便想立刻一走了之，以一走了之面对自己的闯祸现场。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总有一个一个的闯祸现场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对吧？谁没有闯过祸呢？都会有。但是闯祸的现场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试验的现场，对吧？它构成了一个考验的现场，让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它。第一种方式就是那个男人面对的方式，就是他要逃避，他要隐瞒，他要以一种逃离的方式去面对。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眼下的利益是他不需要为自己的闯祸现场负责，当时的利益，短暂的利益是他不需要去为自己的这个考验的现场去承担代价，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个至终的损害临到了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损害临到了他的生命当中，就是当他以一种逃避、说谎和懦弱的方式成为他生命的习惯的时候，至终有一天那个闯祸现场是无法逃避的，至终有一天是要被人发现的，至终有一天他要承担代价的。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可能那个闯祸的现场已经足够大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以这个故事来开头来讲，就是一个陷入试探而无法自拔的故事，一个陷入试探而无法自拔的故事。每一个试验的现场，每一个试探的场景，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可怕的后果，会有一些承担代价的后果，但是其实本身都不是最可怕的。当然起初打坏父亲的手表，这是一个糟糕的现场，但是把它隐瞒起来逃避错误的那个的糟糕，却至终让他的生命被伤害，让他生命的习惯成为一种被罪恶牢笼的习惯。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试探当中，我们的心被罪恶胜过，而不是被诚实勇敢建立起来。被罪恶胜过，被罪恶撕碎，被罪恶吞噬的时候，这就是所有凶恶当中最大的凶恶。最大的凶恶还不是那个闯祸现场带来的承担代价的凶恶和后果，最大的凶恶是我们的心被罪恶牢笼的时候，已经无法自拔了，已经无法自拔了。所以试探最大的凶恶就是被罪牢笼，无法自拔。经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知道试探这个字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的。你知道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这个字呢它有时会被翻译成褒义词，就是好的方面的试炼、考验、试验，是在原文当中是那个字。有时也会在中文的语境当中翻译成贬义词，试探、诱惑、网罗，在原文当中也是那个字。而这是多说一句，这是希腊文的那个特点哈，就是它一个字它会包含几种不同的意思，但是翻译者会根据上下文来确定说它的意思到底确切的是哪个意思。考验 试验，在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说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生命当中的漏洞，帮助我们来有意识的长进，那这对我们就是好的，对吧？这是它好的方面的意思。但是在消极的方面说呢，每一场闯祸的现场，每一场考验的现场，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构成了一次诱惑，对吧？都构成了一次网罗，都有可能使我们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对不对？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有积极的层面，是帮助我们发现生命的漏洞，使我们长进，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成长，但是它也构成了一次可能的网罗和诱惑，使我们无法自拔。意思是一场考验当中，如果你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不反省自己的生命呢，它会带来消极性的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你承认自己的问题，反思自己的生命呢，它又会带来美好的，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益处的好处，对吧？这就是考验的那个现场能够带来的两方面的可能，这是试探的这个意思。我再来说遇见这个意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里的遇见这个词呢，其实原文当中也有更深刻的意思。当然遇见已经是表达的很好了，但是呢在原文当中它不仅仅是像我们说这种碰面的遇见，不是说我遇见你了这种遇见，它其实是什么？是一种更深的、更深刻的一种连接。那有些地方说，有些译本会翻译成陷入，或者说陷落，就不叫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哎，我觉得这个就更贴切点了啊，不让我们陷入到那个试探当中，陷落到那个试探当中。可能你会遇见一些考验和试探，但是呢你在其中得胜了，没有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没有陷落其中让自己的生命受亏损。意思是我们不是说祈求主说，主啊不要让我们生命遇有任何的考验，有任何的试探，或者有任何的挑战和测试，不是这个意思。你因为你总是会遇见各种各样不同的考验嘛，对吧？你总是会遇见各种各样不同的试探嘛。哎，如果说不是遇见的话，那就意思是这些经文是没法应验的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总是遇见各种各样不同的试探嘛，总是会遇见嘛，总是会有嘛，所以它就不仅仅是遇见那么浅的那个意思，它是陷入、陷落到其中。所以意思是我们祈求主不要让我们的生命陷入里面无法自拔，生命沦陷。主其实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的生命中那些会有的考验、会有的试探成为我的网罗，成为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场景。虽然会有不同的考验临到我的身上，求你不要使我被它吞噬，求你使我救我免受那里面的凶恶，这个其实是更贴切的意思，对吧？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临那些的试探，不要它成为我们的网罗，不要它成为我们的凶恶呢？我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我们要预期或预备自己的生命当中会有考验。第一，我们要预备自己生命当中会有考验，就是不要太过于惊讶会有考验。第二，在考验和试验当中，真正的敌人不是困境，而是罪恶。在试探、考验和试验当中，真正的敌人不是困境，而是罪恶。第三，我们要借着天父的爱来胜过那一次一次的试探、引诱和考验。我们要借着天父的爱来胜过那一次一次的考验和试探。第四，我们胜过考验和试探的方法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我先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预期生命当中会有考验，就是预备自己的生命去面对各种的考验，这是我们确保自己胜过考验的其中的一个前提。请注意，主在主导文当中来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当中说，祈求我们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那些凶恶。甚至你发现没有，这个祈求是与前面那些人生当中最基本的祈求并列在一起的。哎，人生当中最基本的祈求有哪些？尊主的名为圣，太基本了哈，就是你活着就得有如此最基本的事。还有呢，顺服主的旨意，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基本对吧？还有呢，免我们的债，这个太基本的一个祈求了。还有呢，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都是就是你活着作为一个正常人都要有的最基本的祈求，就是这些对吧？然后你发现没有，这个祈求跟前面那几个最基本的人生活着的祈求是并列的，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并列的。跟前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的察觉到会面临考验，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的察觉到我们需要敬拜上帝，遵行尊主的名为圣，顺服他，日用的饮食需要依靠他，赦罪的平安需要依靠他，那么基本一样。这是人生活着最基本的一些的祈求。这意味着察觉到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考验，需要成为一种整个带弹的生命的状态。我特别喜欢整个带弹这个词，就你听起来它就是一种随时预备好的一种状态对吧？这个甲不卸身，这是一种战斗状态。什么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呢？就整个带弹的军队能打胜仗在军队当中，这个赌博的这个一起玩耍的军队从来都是一触即溃的对吧？但是整个带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他预备好了嘛，他预备好了。因为我会说试探这个事儿跟你预备是很有关系的，缺乏对试探的重视或者忽略它，不去预备面对它呢，通常是在试探当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它，或者不认为它是一个试探，我觉得或者说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小的考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去重视它，不去预备自己的生命面对它，我觉得这是通常是我们在试探当中失败的开头，或者失败的开始。意思是我们的生命面对危机的时候，没有敏感度，没有敏锐度，没有敏感度，就会让我们陷入其中的时候，都陷到脖子了，还觉得自己很安全呢。都陷到脖子了，都觉得说自己还没沉沦呢，这就是正在沉沦的表现。那通常正在沉沦的人都发现不了自己正在沉沦，通常那些在沉沦当中要起来的人，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自己已经沉沦了，自己正在下沉的过程当中，自己正在下沉的里面，发现自己正在下沉的里面是自己脱离那个下沉的开始，对吧？所以我说预备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看见那个试探正在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一个战胜它的开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请注意试验这个词跟这里试探是一个字，不要以为奇怪。哎，意思是当你遇见的时候，遇见困难，遇见考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灰心对吧？有的时候你会沮丧，但是呢彼得说不要奇怪，不要惊讶，因为奇怪和惊讶的时候呢， 通常说是都是表明我们压根就没有预备好在生命当中接受这一考验。你什么时候会奇怪和惊讶呢？就是你突然在一个房间当中，一个人，你觉得完全都没有一个人，一个人突然在你的背后拍了一下你肩膀，一般都会很奇怪很惊讶，对吧？就表明什么？你没有预备好他来拍你的肩膀吗？你没有预备好去见他吗？你觉得没有人，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奇怪和惊讶。所以奇怪和惊讶都是通常没有预备好，对吧？保罗说，彼得说，不要奇怪，不要惊讶，就表明说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在预备要面对这个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在生命当中没有预备好面对试炼，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需要说谎，否则你就没法正常的去完成这份工作，否则你就没法去继续的这份工作。你注意，这个时候通常很多人的做法是，主啊，怎么搞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好困惑，我好难过，我失去这份工作，我好伤心。当然你可以面对这个困境，有沮丧，有伤心，有难过，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需要蹦出来第一个的念头是什么呢？我觉得当然会有沮丧伤心是蹦出来的一个念头，但你需要蹦出来一个念头是，这是一场考验临到我了，这一场试炼，这一场试探临到我了。其实你要告诉自己，现在我有两个选择，这是一场考验，我需要预备自己的生命去面对它。当然你可以有挣扎，可以有徘徊，甚至你可能会经历失败，但是这些考验会让你更加成熟。你需要说，主啊，我需要去面对这个考验，而不是像那一个摔坏了他父亲手表的人，从此就一走了之的不去面对他，那就是真正的失败和凶恶。你绝不应该不预备自己去面对这个考验，你也绝不应该不预备自己说，这不是一场考验，这就是一场考验。你绝不能说，这其实也没啥，大家都这么做，我周围的同事都这样，我也只能这样做才能保住我的工作，不然你养我呀，不然我怎么办？你绝不能说，上帝一定会知道了啦，我也有我的软弱，没有关系了，其实我心里是不想说谎的啦，我心里其实不愿意说谎的啦，但是只不过权宜之计嘛，没有办法嘛，我觉得这个善意的谎言也不会太过于伤害别人的啦，只是普通的商业规则而已嘛。多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一个的考验的现场和试探的现场，这才是最大的凶恶。亲爱的兄弟们，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甚至比你的徘徊软弱和那个挣扎更糟糕。这里面最大的危机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压根就没有预备自己的生命去迎接这个挑战，反而是费尽心机的来为自己找借口，这是最糟糕的。这一定会沦为那种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的那种的状态，就是渐渐的我们会一溃千里，我们会一溃千里的。因为一开始的那个蚁穴总是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对吧？但是千里之堤就从那里开始，就好像那个撞了人肇事逃跑的那个男人，他一开始犯的错也没那么大，只是摔坏了一块珍贵的手表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要去面对的课题，你逃不了。其实不去面对也是一种面对，就是那种不去面对的面对，就是那种逃跑式的面对，隐藏式的面对。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天我们都面对这个功课，每一天我们都面对这个场景，每一天人生的每一个场景都给你一次机会，就是你可以去发现，在那个场景当中发现自己生命的漏洞，使你的生命成长，使你的生命长进。但是每一天它也可能会成为你的网罗，让你心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甚至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当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开始的时候还有挣扎，还有亏欠感，还有内疚感，还觉得说主啊怎么办，我真的是亏欠你。但是当这些成为习惯之后，你最后连亏欠感都不会有，最后这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最后这会使我们的心变得远离，而成为一种天然的习惯。所以亲爱的兄弟们，第一点，不预备自己的生命，不去重视这个试探和试验，让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才是其中最大的难处。所以要胜过试探，第一，预备自己的生命，重视它，这是第一点。第二，在考验当中，真正的敌人，真正可怕的不是困境，而是凶恶。请注意，一会儿再讲那个凶恶的意思哈。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第二点。我觉得这也是那个开头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生命面对那些的考验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还不是说那些的难处和困境，还不是说那些的痛苦和不适。虽然你必须承认那些的困境确实会让我们沮丧，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你不要不承认这一点，要承认这一点，但是确实会很难，很有挑战。但我们必须知道，其中最凶险的一部分是让我们深陷其中的罪，其中最凶险的那部分是让我们深陷其中的罪。以前我很喜欢读武侠小说哈，我觉得武侠小说当中描述的特别好。那武侠小说当中最凶险的场景是什么吗？不是说现在有大军包围，不是说现在有这个十个人来打我一个，通常都不是最凶险的，对吧？通常都是这个主角这个一剑这个光寒十九州啊，然后这个一剑单挑了一个门派，对吧？最凶险的是一部分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困难的场景，最凶险的部分是什么？就他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就他心魔入体，那个才是最凶险的部分。虽然外面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凶险，但是最凶险的部分是那个。我觉得人生当中的试验和困境的场景都是如此，最凶险的从来都不来自于外面的那些的难处和挑战，那些的看起来的让我们沮丧的那个事，最凶险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心被罪恶胜过，被罪恶引诱。为什么说是凶恶呢？因为凶恶在这里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你有纸质版的圣经，你看那个凶恶后面有个括号叫做或作那脱离那恶者。哎，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恶者不是说我的老婆很恶哈，不是说我那个同事是恶者，从来都不是这个意思哈。恶者是谁啊？他不是说主啊救我脱离我老婆的那个魔爪，他是恶者，他天天的来跟我吵架，他天天的来伤害我，他天天的来跟我这个过不去，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还是那个场景，是什么？是魔鬼撒旦，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那一个，甚至有的时候装成光明的天使的那一个。恶者是指的撒旦，是指的魔鬼，脱离凶恶。所以我是觉得，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凶恶具象化到的某一个人说那是恶者，具象化到某一个事说那是恶事，具象化到某一个场景说那是那恶的场景。当然你可以说，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个括号里面的那个恶者，他不仅说是那个人那个事那个东西，而是这一切人事背后的那个恶者。我觉得这两个翻译都是正确的。凶恶其实就是所有凶恶的场景，所有凶恶的人，所有凶恶的事的背后的恶者，就是凶恶的源头。 脱离那恶者。这句话就说，在本质上来讲呢，求主救我们脱离那引诱我们陷落我们使我们陷入罪恶当中的，或者使我们在那个凶恶的场景当中失败的那一个恶者。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读过这句话哈，我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这节经文的下半部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其实是重述了，换一种方式重述了上半句的那句话，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重述了那句话。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以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同一句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把我们从那个恶者的手里拉出来，把我们从那个陷入网罗的无法自拔的被恶者迷惑的凶恶当中救出来，其实不就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的意思吗？对吧？也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的意思。你发现没有，这两句话其实是同义的，同义词或者同义句，就它是互相补充的，互相解释的话。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考验的环境本身不会伤害你，或者说不会伤害你本质的生命，而胜不过这个考验，胜不过这个试探，在这个试探当中妥协失败陷入其中，这才会真正的伤害你本质的生命。有一位神学家说，我忘了他是谁了，我只是记得这句话，他说痛苦也无法伤害你，但一点点的罪却可以摧毁你。再说一遍，痛苦也无法伤害你，但一点点的罪却可以摧毁你。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也可以作为这节经文的一个注脚。就好像煤炭在地底的那个巨大的高压之下呢，它会变成钻石，本质那个高压并没有把煤炭给摧毁，而是把它变成了钻石。当考验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怀着信心怀着诚实怀着公义怀着怜悯去回应的话，这是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个考验会把你变成钻石，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荣美，更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你面对的困难呢，并不是那个困境本身，但是在困境当中，如果我们怀着苦毒怨恨自私的心来回应呢，那他便会摧毁你，他便会摧毁你。那时你不会变成一颗钻石，而是会被粉碎，会被粉碎。所以在事实上来说，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并不在于所受的苦，也不在于困境，因为无比的痛苦本身在本质上也无法伤害我们的生命，但是一点点的罪却能够摧毁我们，所以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打开空调？因为这个比较闷的话，大家会比较不在状态。对，当我们在压力之下，我们以为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环境，但你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实生命当中的压力，最终有一天都会离去的，对吧？都会离去的。这三天是这个压力，三天之后就是那一个，这三年是这一个，三年之后就是那一个，对吧？它总是会离去的。但是当你在压力之下去愿意顺服，愿意省察自己，愿意长进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长进。我们会得胜而不是会失败，你发现没有？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你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胜过罪恶，只要不陷落其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凶恶来自于那个罪恶的牢笼， 所以我们必须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审查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会看见这一个，通常你会恨恶什么呢？或者你会讨厌什么呢？通常你会这个惧怕什么呢？我觉得通常我们会恨恶讨厌那个困境本身，对吧？就我们面对某一个困境，家庭的、工作的，或者说这个反正学业的等等，通常我们会惧怕、讨厌，或者说不愿意面对的是那个困境本身。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那个恨恶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呢，真正解决那个场景的是什么？真正解决的是我们需要去恨恶罪恶所带来的那个的状态。其实很多的困境都是罪恶所带来的，都是。所以我们需要真正面对的是困境背后的那个的挑战，困境背后的那个的有可能让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罪恶，那个才是真正有挑战的。所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真正的凶恶不是困境，而是那恶者。第三，我们需要借着天父的爱来胜过那些的试探和考验。有人会问说，这个是经文哪里说的？可能在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一点，但是呢，我会说，我们如果仔细的思想这个系列的一开头的那句话，我们会觉得说这是合适的。这个系列最开头的那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是以这句话来开始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放在开始祷告的开头，从语法和神学上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都修饰了下面的接下来的每一个祈求，都修饰了每一个祈求。所以说下面的每一个祈求都是基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你不只是来到主的面前说，神啊，伟大的神，伟大的王，求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你从来不仅是这样说的，对吧？你是怎么说的呢？你说，主啊，我的父，我天上的父，我的大君王，你来帮助我。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主导文告诉我们，意味着我们的祈求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而那个关系其实是保障祈求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虽然知道虽然自己蒙了赦免，不再受罪恶的刑罚，但是他不是从此说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犯罪了，对吧？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我的父，你赦免了我，我感谢你，你的爱激励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对吧？那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当你远离罪的时候，你不能仅仅的是因为罪带来的益处不够大而远离它，你还需要知道你远离罪是因为罪会得罪你的父，会让圣灵担忧，会让天父伤心，会重新的让为那一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而难过。我讲这两个区别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当然罪会得来的益处不够大，这是至终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益的考量而不去犯罪，而是一个被恩典和爱激励，被恩典和爱包裹之后而恨恶罪。你只有真正的恨恶他的时候，因着爱的缘故不愿意让主忧伤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更加的恨恶罪。我觉得这是得胜试探的第三个重要的点，就是借着天父的爱来胜过试探。就是你被天父的爱的影响力大过了罪对你的影响力。通常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喜欢犯罪？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事实哦。在某个的场景当中，我们会被罪吸引，被罪 牵拉，喜欢去犯罪。通常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因为那一个的场景当中，我们觉得犯罪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利益，带来好处，所以那个场景当中就妥协了，就去犯罪了，对吧？这就叫罪中之乐嘛。换言之，某些场景罪是会有当时的短暂的快乐的。泰伯就讲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他说你如何的才能够真正的胜过罪恶呢？约翰泰伯说，你只有在那个场景当中，神的爱对你的影响力远远的大过了罪的利益，罪的短暂的利益带来的影响力更大的时候，你才能够在那个场景当中真正的胜过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圣经的一个教导，真正的胜过罪，真正的在那个场景当中胜过那个试探和引诱，从来不是因为说我克制，从来不是因为说我怎么样努力，而是因为神的爱融化我们的心，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把对我们那一刻的影响力远远大过了最终之乐带来的影响力，从来都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借着十字架的爱来胜过的，而不是借着自己的那个的规则的意识来胜过的。当然有些场景我会说，退一步说哈，有些场景你借着规则的意识暂时的胜过罪，这也是好事，这也不是不好的。但是呢，至终你没有办法一直靠着自己的规则的意识道德的水平来胜过罪，至终是做不到的。你只有自己的生命不断的被十字架的爱、真理和恩典栽培，才能够不断的去面对罪恶的时候更有力量和信心去面对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借着天父的爱来胜过那些的考验，否则我们至终是胜不过的，至终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借着天父的爱呢？就是你不断的来思想到说，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是一个怎样的罪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样成为他的儿女。换言之，意思是你需要更深的来思想到十字架的救恩的事实，不然的话很难，不然的话主的爱离我们总是觉得很远。怎么把主的爱具象化的陈列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是你更深的认识和经历到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否则真的会变得比较空，或者说真的会变得说，虽然我知道，但是那一刻那个爱对我的影响力还是不够大，还是不如最终之乐对我的影响力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一个最核心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换言之，恩惠的福音成为我们一生之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必须来融化我们的心，才会使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所以面对考验的关键是让自己的心被主的爱再一次的融化，才能够胜过它。上一次我提到说关于赦免哈，什么样的人才能赦免别人呢？就是幸福的人，就是深深的经历到主的赦免的人，被主的赦免所栽培，以至于自己深深的有幸福和平安的人，他就是更有力量去赦免别人的人，对不对？同样的，我会说只有被爱，深深的经历到主的爱，被主的爱栽培的人才有力量去胜过考验和试探，否则的话真的没有力量。你知道罪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无孔不入的，罪不仅影响非信徒，罪一定会影响信徒，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如何去面对它呢？只有从天而来的力量，从天而来的爱才能够面对它，否则今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面对它，战胜不了它，战胜不了它，除了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战胜得了罪。最后第四，我们是要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胜过试炼试验。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每一次读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大受激励哈。就是在旧约当中，但以理书记载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说凡不服服敬拜的，必要扔在业火的窑中烧死；若不敬拜，就要扔在业火的窑中。谁能救我脱离？谁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你知道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这一个考验，哎，这是一个考验的场景，对吧？哎，这个考验的场景难不难过？沮不沮丧？这个考验的场景是不是很又大又难的事？是的，因为实在是眼前的事儿。但是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业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当然，这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很多人都以为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得胜是在烈火窑中得的胜。烈火窑中得胜很明显，对吧？因为那个七倍的火窑连抬他们的人都被烧死了，但他们居然毫发无伤，衣服都没有焦糊味儿。很多人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说他们得胜是在烈火窑中那一刻得胜了。亲爱的兄弟们，错了，他们在此时此刻得胜的。烈火窑的得胜只不过是此时此刻得胜的一个延续，对不对？他此时此刻怎么得胜的？就是他面对这个的考验的场景，这个试探的场景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跪拜你的金像。这就是他们得胜了，他们已经得胜了，对不对？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陷入到一种比较具象化的一种弱小的信心当中，就是我们看见得胜的时候都是看烈火窑的那场得胜，而看不见这一场得胜。但是我会说，这一场的得胜才是得胜的本质，这一场的得胜才是那一场得胜的根基。没有这一场的得胜，就没有那一场的得胜，对不对？没有这一场的得胜，就不可能会发生那一场的得胜。这一场的得胜是更需要信心的，那一场的得胜是信心的果效，对吧？信心的果子就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因为那当他们真正被扔到烈火窑中的时候，但那个尼布甲尼撒定睛一看，说我扔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怎么现在有四个人呢？第四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因为在那一场的得胜当中，你知道说我主耶稣基督亲自与他们同在，我主耶稣基督亲自与在他们的烈火的窑中与他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激励我们的地方，最激励我们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因为你每一天都可能会遇见大大小小的考验的场景、试探的场景、让你难以做抉择的场景，或者说烈火窑的一个场景摆在你的面前，可能不像烈火窑那么大，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在烈火窑中，我主耶稣基督也依然与他的仆人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得安慰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你必须在信心的里面看见，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进入了那个终极的烈火窑，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进入了那个最大的烈火窑，他在那一场的烈火窑中，甚至说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各大尼，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经历地狱般的痛苦，他在那里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考验，这是我们胜过考验的基础。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你今生总是会面对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挑战，对吗？有的时候是失恋了，有的时候是吵架了，有的时候是考试成绩不好，有的时候是做生意亏损了，这都是一场一场的考验，一场一场的让我们心里沮丧忧伤的事情。但是我会说，这些小的沮丧和忧伤 主都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看见，其实你曾有一场最大的沮丧和忧伤，他都为你胜过了。那一场最大的沮丧和忧伤，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必要死，你必要下地狱。这场忧伤够不够大？够不够忧伤？够不够沮丧？但是他居然解决了你最大的忧伤和沮丧，就是你必死的生命，必要审判的生命，必要与他隔绝的生命，他为你承担了，他与你同行，他不仅是为你与你同行，而是代替你去行，为你承担了这一切。何况你那些小的沮丧和忧伤呢？既然你最终极的沮丧和忧伤他都为你承担了，何况你那些小小的沮丧和忧伤呢？小小的考验和试验呢？他必与你同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必与你同行。你知道吗？当他在十字架上如此痛苦的时候，他对着他最爱的门徒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对着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你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是当他自己正在承受整个宇宙最大的沮丧和忧伤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体会玛利亚的忧伤和沮丧。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也很忧伤和沮丧，虽然不如他的忧伤和沮丧大，但玛利亚那个时候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非常的忧伤，于是他为了安慰自己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最爱的门徒说，意思是那句话他没有说太多的话，他说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就是他体会玛利亚小小的忧伤，比起他的忧伤来要小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场景一直的在激励着我，就是我们小小的忧伤他都体会，甚至他在最大的忧伤当中还体会我们小小的忧伤，这就是我们胜过试炼的那个的力量和基础。阿们。愿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也只有这样的爱能够激励我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的扎根在你的那里，需要常常的从你的爱和恩典当中支取力量，否则我们就没有力量。主啊，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随时的面对预备着我们要面对考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面对考验试炼的场景的时候，唯一的问题是罪，最深的问题是罪，就求主你让我们借着天父的爱去面对那些的考验，好使我们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有力量去对付那些的试探和考验当中的凶恶，不要让我们陷入其中，让我们在其中得胜，让我们在其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其中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是我意象，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意象，意味着主他首先是